你好，我是小弟，大写字母的弟。一首歌啊，如果说是很多歌手一同进行大合唱的话，那一定是为了纪念、祝愿，亦或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那些群星大合唱的经典作品，一起来感受那一个特定的氛围。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公元1997，我走进你，就是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的一首歌，由著名音乐人靳树曾填词，萧白作曲，由中国大陆群星毛阿敏、胡慧中、林平、朱明英、韩磊、田震、孙浩、江涛、李娜、孙楠、彭羚等歌手共同演唱，也是唤起了无数人对那个年代深深的记忆和怀念。公元1997，我走进你。 一百年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一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 曾海面相见，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唤。 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一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 从海边桑田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 真爱。

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小弟，大写字母的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来一起听听看那些经典的群星大合唱歌曲，一定会让你震撼又感动万分。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对于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够接受，甚至是有点排斥，并且啊，有硬性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这使得流行歌手们始终没有当众举行音乐会的机会。1986年初，郭峰在心中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乐坛的这种偏见。某一天，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受到香港举办世界和平演唱会的影响，向郭峰做出了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提议。在此期间，郭峰手中正巧有一首刚做出的歌曲《走向明天》，于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上，郭峰、陈哲、小林临时组建了一个主创小组。在创作过程当中，王健与孙明也加入了进来。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的支持下，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期录制完成。该歌曲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打破对通俗音乐偏见的先锋，让人们意识到流行音乐也可以诠释大主题，传播正能量，传达爱的力量。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也许还从未感觉 我们已经走过昨天。笑脸， 心中没有一点阴云，阳光变得更加鲜艳。 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再也没有眼泪愁怨， 再也没有流血离散， 拥有一个美丽家园。改变 一种那无边的情怀，拥抱着我们的心愿， 但愿会有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 和平的浮云传遍， 以微笑面对祖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宁波电台本草堂冬虫夏草职工中心开业一周年店庆活动来了。经过公司领导层研究决定，于11月1号至11号在店内进行福利大放送，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是的，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云南的天麻、云南文山山七、精品西洋参、雁荡山的铁皮石斛全部是买一斤送半斤，您说这优惠力度大不大，给不给力？还没完呢，同时再给您200元的消费券。 是的，听得我们都啊热血沸腾，想要去买买买了。当然更大的福利还在后面呢，大连长海蛋干海参买500克送150克，蛋干海参是买500克送150克啊，这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另外呢，还有大别山有机认证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礼盒装买一大盒我们送一大盒，买2大盒送3大盒，以及东阿原产地道的百年堂阿胶买一盒送一盒，吉林长白山野山参买200克送50克，真的是超级大的福利了。 再来，西藏纳曲比如县冬虫夏草买50克送10克，买100克送25克，特价虫草每克只要98块钱。还有马来西亚进口5A级的燕窝买100克送10克，买200克送30克，燕条燕穗全部参加这项活动，特级燕穗每克只要8块8毛钱。 真的是超级大的福利啊，大家别以为这就完了，还有呢，全场呢买2000元送东北野生的秋木耳一袋，加送100元的消费券，全场买5000元送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加送200元的消费券。 是的，还有啊，全场买10000元送吉林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的消费券，全场消费满20000元送吉林长白山2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送消费券800元，感觉会不会送的太多了一点呢？ 真的是特别的土豪，特别的大气，还有礼品送，还有消费券送，所以赶紧把地址来和大家说一下啊，是在本草堂冬虫夏草职工中心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的1楼。开车的朋友呢，导航直接是输入和义路107号，或者是本草堂冬虫夏草职工中心都是可以的，门前有停车位，非常的方便。那么如果不方便来店里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来拨打87300370 87300370进行电话订购，我们也会提供免费送货免费邮寄的服务。那么本次的周年店庆活动呢，我们截止到11号就结束了，活动之后立即恢复原价，电话87300370 87300370，地址是和义路107号。